花扬散，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，半夜去脱红的面庞。我仿佛是一夜疲惫的归帆，摇摇晃晃划向你高唱的北湾，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，轻轻别后是否人无恙。摇摇晃晃。